在路边等你，还是在开车去和不去，前面或者自由荒野，一起未必会快乐，然后彼此也想转车，但一起或者更快乐，然后到站，其实你站是寒舍，和我上路吗？难以决定吗？如果喜欢我，不可错过这班车，和我上路吗？难以决定吗？如果喜欢我，一起搭上特快车，缘分未必等你跟我，然后或者不再洗过，爱和不爱共我兜风一圈，沿路看清楚，在和不在，长途不屑好过当初，一起未必会快乐，然后彼此也想转车，但一起或者更快乐，然后到站，其实你站是寒舍，和我上路吗？难以决定吗？如果喜欢我，不可错过这班车，和我上路吗？难以决定吗？如果喜欢我，一起搭上特快车，我上路吗？难以决定吗？如果喜欢我，不可错过这班车，和我上路吗？难以决定吗？如果喜欢我，一起搭上特快车，缘分未必等你跟我，然后或者不再洗过，